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今晚講咩咧？俾我咳兩聲先啦，唔得啦。 保重啊！保重啊！ 冇肺度咧，啲燈對住，又戴住個口罩咧，其實次次都搞到 冇神。其實可以唔戴口罩，不過我就覺得都喂，即係依個社交距離比較近啦，咁啊，不如都打啦。 我哋冇一點五公尺嘅， 你主持節目分開一點五公尺坐就成何體重？咁啊唔好睇啊嘛。 係都要咁嘅啦，電視台都唔會隔到咁開，都唔俾唔到一點五俾你。 係咯。 Anyway， 繼續講今晚標題係乜嘢？阿健，哦，多謝就四宗罪啦。嗱 ，everyone is scared，OK，、okay? 即係喺呢張圖裏邊，當然有啲人唔驚，一陣間先講呢樣嘢。 Okay. 不過先要講樣嘢咧，又係啊，夫子嗰句，即係歷史唔會簡單重複。OK， 不過咧，歷史咧就會係似曾相識嘅。咁啊，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有個烏干達肥總統。瓜咗老襯嘅獨裁者嚟嘅，又叫做咧阿敏總統或者阿明總統， 細細個聽過。 咁咧 阿棉 阿棉總統或者阿敏總統或者阿明總統。咁咧一般人記得咧，因為睇戲啊，就呢個安提堡機場突以色列軍入去擁救，即係佢哋嘅人質 ，OK 猶太人嘅人質。咁啊，佢係烏干達嗰個安提堡機場咧。Anyway， 其實咧。阿敏做嗰啲嘢咧，就佢係獨裁者啦嚇。咁咧，當時嘅烏干達咧，就係個即係喺佢掌權嘅時候咧，個經濟咧係受俾印度裔嘅人嗰啲印度移民咧，我哋用控制兩個字 ，OK， 即係華人老細，即係佢好識做生意，即係華人咁。你去到東南亞國家去做生意好叻嘅。咁啊，而家嗱，聽講南美洲阿根廷都係啊，咁啊，控制咗佢嘅金融，這個批發、零售等好多嘅 key industries。咁咧，亞文就睇佢哋唔順眼啊。OK， 見啲印度裔人唔順眼啊，冚唪唥踢走曬佢，你啲財產充公。我諗住咧，我哋烏干達人當家只作主， 印度人做到嘅，我烏干達人， 我烏干達人一定做到。OK， 咁啊，結果印度人走了，他們的財產留下，但印度人帶也帶走了他們的，用今天術語叫做產業鏈，佢哋嘅聯繫，商業上嘅聯繫。結果烏干達的經濟崩潰，烏干達沒有好日子過，這個呢似曾相識。還有一樣是似曾相識的，okay？ 就是當時烏干達人，即係烏干達嗰度咧，點解咁多印度人呢？就因為英國人帶去嘅。咁咧，佢哋烏干達人就向英國求助。約1970年，咁英國係俾咗居英權嗰啲印度裔人嘅。咁啊，50,000被趕走嘅印度人，有20,000+就去咗英國嘅。嗱，呢段歷史咧，我哋諗翻下，即、就、係、是、今日嘅即係香港，佢呢個中共就睇你班人唔順眼啊嘛。 留島不留人啊嘛！ 留島不留人啊嘛！你都唔係我哋嗰啲咁嘅人嚟㗎啦嚇，你即係胡人啊！唉，即係好啦，咁啊大搞留島不留人。第二，咁你英國人而家英國佬就話：你夠膽你就通過《國安法》，你而家通過咗啊嘛，馬上生效。OK， 香港約300萬持 BNO 嘅人可以申請去英國做一年嘢，跟住可以續啊，就5+1咧就可以咧就攞到英國國籍。咁咧呢家嘢咧本來係 happy 噶嘛，對大陸人。我嗱真係聽嗰大陸人講話，留島不留人。你啲香港嗰啲咁嘅殘嘅，你港殘有鬼嘅啊！食嘢俾咁即係食咁慳嘅，有冇搞錯？應該打。這個大杯酒大快樂的嘛， 吃魚翅，耍金箔， 是的，耍金箔，大陸最流行的這些東西的嘛，那你班人這樣搞法，那啊，即根本就看不起你，還有他們現在很多都是飽讀詩書，是的，食英文的，即是名校畢業，那啊，在外國名校畢業，根本就真的想扔掉你的港產走的了，現在英國都跟你接收。咁咪係好事啊！一英國佬仲幫你個忙啊！英國佬孭個嘢，唔係我中共趕你啲中國人走啊！即係佢認為中國人走係你英國佬接收嘅咋。不過咧，當人肯接收嘅時候咧，就嘈啦。咁咧，呢個英國駐倫敦大使駐英中國駐倫敦大使叫劉曉明咧，就同英國外交部呢個常務次官。叫乜叉水呢？叫做麥當勞，不過我唔譯，佢有個正式嘅， 唔係金拱門 咩？麥當勞，喂，佢有正式譯法嘅。但凡英國官員咧，佢英國咧就係熟曬你啲中文嘅嘢，佢譯得好好嘅。唔講住，我就記得英文叫麥當勞，大家就唔易記得啦。喺嗰咁啊，話對住佢講，劉曉明講話，第一中英聯合聲明有邊個字邊隻字？哪一句哪一段講了英國在97之後有責任有義務監督看住香港有還有四的沒有啊 OK 你現在英國這樣做法英國當時是說明不讓 BNO 的人是有英國居留權的嘛哇現在說這樣的東西人家肯接受根本就這個順水人情300萬走就走啦留在這裡做什麼鬼啊是不是 先問題是他反對你才覺得古怪的就是他始終覺得這件事 我要控制這300萬即是 BNO 的香港人 是 但是呢即是又說回呢那個理據就是你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說你英國違反但是問題是誰個首先呢自己就去撕毀聯合聲明說他一份沒有用的 是歷史文件 沒有約束力的先誰個搞先？喂，然之後跟住咧，你自己好似咧患咗失憶症咁樣，然之後就話喂， 而家又突然間有需要又攞翻出嚟喺度講，喂，咁你其實你自己嘅係雙重標準喎，即係神又係你，鬼又係你，又話你話呢份係歷史文件，唔需要重視英國冇角色，但係到英國願意咧，即係對揸住 BNO 嗰啲人，即係恢復翻個照顧啊同埋通融嘅時候，你就話喂，你做咩搞我咁樣？咁喂喂，呢啲雙重標準得嚟太過明顯啦，你唔好當大家傻噶啦。 嗱，仲講一樣嘢啊 ，OK， 今日咧有報導指，這個俄羅斯在微信那裡就慶祝海參崴，中國叫海參崴，俄羅斯那個呢，大家照一下譯，這個字太難讀了，拿了海參崴是160年。 哇 okay, 哇， 有什麼意義呢？就是海參崴從前是大清的，現在中共的版圖，所謂失去的國土呢，是以清朝作為標準的嘛。啊，這個、很簡單， 因為你繼承了中華民國嘛， 中華民國就以這個清朝做標準的嘛，除了外蒙之外，好了， 不止，還有一道的，江澤民另外割了， 即這個是以北嘛，包不是包括這個海參崴，海參崴是哪個條約之下呢給了當時沙俄呢，大家考考啦，我即係今晚我唔講，你哋寫啦，歷史科講啊，記唔到咁多嘢嘅 ，OK？ 你哋講喺嗰個留言度講，東斗海參崴， 我而家寫，我知答案，我教中史 ，OK？ 我教中史教授嗰陣 ，OK？ 海參崴係邊個條約㗎？阿王喺度揾緊㗎啦 ，Anyway， 繼續講。咁你又唔夠膽開聲外交部？呢啲唔係神聖領土， 俄國兄弟啊嘛！你唔好忘記中國共產黨係俄羅斯。即係呢一個蘇聯生出嚟㗎嘛？ 蘇聯，蘇聯，你係攞咗啊嘛？列寧曾經保證過，係俾翻啲領土中國嘅，不過後屘就不了了之。OK，anyway， 繼續講落去咧，就係你對俄羅斯唔開聲啦，嚇 ，OK？ 係 啊， 其實喺1955年，嗱，大家就讀有讀澳門史嘅，一定要識呢件事。1955年，澳門籍澳葡政府又搞檔乜嘢咧？澳門開埠1400年， 哇！ 整紀念碑，大肆慶祝，大肆慶祖 剃眼眉喎，喺祖國旁邊。 中共就把幾火施壓 ，OK， 叫佢 stop， 咁澳葡梗係低頭啦，就將啲紀念碑冚唪唥拆鬼曬佢。本來嗰年係大肆慶祝1955年，咁而家對俄羅斯咧，你又唔夠膽開聲？OK， 俄羅斯都不是你的真正朋友嚟噶啦，你就係而家要靠佢就唔開聲。對英國咧，梗係更加唔開聲，更加趌踩你啦。喂， 你 英國如果沒落啊嘛， 你知道佢中國共產黨嗰個基本嘅就係恃強凌弱啊嘛，即係你一見到你勢弱嗰陣時候，佢就即刻嗌 你唔好話中美。中美建交爺有3個聯合公佈關於台灣地位，這個公佈是歷史文件。你不要說現在跟印度爭拗，你不要說當年，你要說當年簽過的條約的邊界在哪裡為準，哪裡為準，你不要說歷史文件。 喂，他是按需要咯，我現在覺得我勢強，你弱的時候，那我就可以呢用這個蠶食的方法逐步逐步試底線咯。我試到啱位的時候，你又冇乜反應的話，咁我梗係一個唔該攞過嚟噶啦。呢啲係佢嘅做嘢手法咯。 你個開股，啊，我係 咩條約？ 啊，邊條條約？海參崴。 咁啊，其實咧，大家咧攞維基咧，自己 check 啦，打海參崴咧。 啊。 咁基本上都揾到相關資料噶啦。咁咧，海參崴嗰度咧，即係中俄北京條約，咁所以我原來我網上面揾個答案都係錯嘅。1860年清朝同俄羅斯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即係呢個英法聯軍之役嗰陣咧，就你知俄羅斯就乘機 又 博懵啦咁樣，咁將呢個地區永久割讓俾俄羅斯。嗰日 北京條約 係啦，咁然之後嗰個城市改咗個名咧，成個名叫庫拉迪沃斯托克，係啦，就唔係叫海參崴啦。 不是叫海參崴，我讀不到啊，太難了，那個字啊， 但海 心威，我驚佢講粗口款啦。 嗱，海心威咧，你唔好睇輕喎，而家好多會議係海心威舉行喎，因為喺太平洋嘅西岸啊，即係除咗中國或者香港之外咧，喺北邊咧係海心威嘅，即係好多重要嘅會議咧係喺嗰度舉行嘅，咁啊就好好聽講都幾多嘢睇嘅海心威。 咁同埋即係俄羅斯一路以嚟都需要喺呢一個亞洲地區嗰度咧有港口嘅，咁所以當年睇中呢啲靚地。都是因為他準備有機會要南下嘛， 是啊，他一定要拿到這個港口的，但是這個港口都是結冰港口，不是不凍港來的，俄羅斯今天在天冷都沒有一個不凍港， 那怪不得他當時還跟老毛談，就是想在中國呢，在共產中國裡面呢，拿了中國沿海的重要港口， 是啊， 要有一半呢的指揮權呢，方便他就是這個的蘇聯艦隊呢可以南下咯，老毛就後來不制嘛，因為你等於是喪權辱國，我要將沿海的所有重要的港口要嚟同你分一半指揮權，喂大佬，咁即係嗰日係咪我仲係領地啊？同埋我跟住俾你俄國海軍，即係蘇聯海軍喺度，即係長期喺度進出，咁即係我變咗做附庸，係咯， 咁我哋嘅繼續講落去，38條啊，38條呢樣嘢咧就諗起即係當年嗰個即係慈禧， 係。 就向萬國宣戰， 哇！好威猛， 就一百，即係庚子，原來真係咁邪嘅，真係邪到咁緊要。上次庚子咧，就係1960年啊嘛，中國大饑荒嘅，即係死人千萬嘅庚子，餓死3000萬以上嘅人。OK， 咁啊，即係係咪即係世事咁邪，還是中國歷史嘅進程咧？佢向前行一。定係倒退，因為清朝咧，佢係洋務運動之後咧，去到1918，即係儘管佢打敗咗甲午戰爭，但係佢都嚟一個咧，係嗰個百日維新，佢知道係要改革嘅。OK， 咁啊，起碼皇帝知道，咁啊，百日維新唔講啦，講落去咧就話百日維新本來行呢、這個即係。學西方，好想學西方呢個憲制 君主憲政， 君主憲政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嘅，但係又失敗。兩年之後咧就倒退啦，搞咗個義和團出嚟。OK， 就招惹到，因為你向呢個萬國宣戰，你又用縱容咗義和團，再加埋啲清軍。OK， 去包圍人哋領事館區55日。55日 ，OK， 咁去攻，但係攻唔入喎，攻唔入，咁咪一定招惹人哋去入嚟打你啦嚇， 救自己使館啦，同埋會還託啦。 嗱，我要強調啊，你班友唔好篤我背脊啊，讀熟歷史要講啊，我冇話過列強對中國係好嘅，但係八國聯軍八國聯軍之役係絕對可以避免嘅。之禍啊，直情係禍啊！ 唔係呢個其實係好清楚係外交上咧錯誤判斷嘅形勢，同埋當朝自己嘅領導人咧，除咗高估自己實力之餘咧，亦都係亂咁發脾氣咧，覺得自己咧就喺自己屋企裏邊咧當家作主咧就話曬事，咁但係又冇諗過咧，即係其實你而家喺當年嘅晚清，以至到今日嘅香港或者甚至中國大陸都好咧。你同全世界已經發生咗一定嘅深度聯繫咧，你而家就咁樣自己度亂咁發脾氣咧，你根本跟住就搞禍曬所有人。 你係倒退緊啊！你知唔知啊？ 呢個真係好大件事嘅。 我點解話再攞翻38條出嚟講啦？38條再講一次啊！啊，非永久香港居民，即係任何人 ，OK 啊，喺外地，即係 outside Hong Kong， 咁咧就如果做咗啲針對香港。犯了这个国安法的规定，本法也适用，即是说你都是犯法的。大家要查一下到底哪些国家是跟即是香港或者中国有双边引渡条约或者协议的，一定不包括台湾，所以才有个送终去年。你咧以後去咧，你喺外國或者多倫多士個威，或者喺波士頓、 個 墨爾本啊、洛杉磯、三藩市，甚至慕尼克啊，喂，舊年咪有咪成扎城市支持香港嘅， 係咯， 啊邊個你係華人好，或者係呢個外國人好，咁咧即係呢個中共情報組織一定係影曬相噶啦，知道知數曬啦。 咁你又唔知？ 就係你唔係嚟香港，你唔係嚟香港， 你去某些國家，你不記得了你曾經參加過那個示威的、哦、OK， 你踏足譬如我是做這個、技術人員的，即是科技人員，我去柬埔寨協助、啊、那或者我在泰國、 嗯、 即是轉機，你知道泰國和大陸幾 friend 的啦，是不是、嗯、那你有是有可能被、即係拘捕 嘅 喎。 問題如果係咁講嘅話，咁你普通平民都要驚。咁如果你係擔任議會公職，譬如好似你係喺歐洲議會，如果你係咧，即係甚至係外國嘅啲重要嘅領事使節，你曾經咧同情過香港，或者係咧提出個法案嘅，譬如好似而家我哋知道嘅呢一個Nancy Pelosi 啊呢一啲啊，或者蓬佩奧呢一啲，喂，咁你係咪當佢哋落咗任之後啊？即係你都繼續咧，佢哋一旦喺香港過境，你都全部都要拉先。 嗯，咁唔係淨係香港過境啊。如果譬如南美洲阿根廷啊，即係我大家可以查阿根廷同呢個中共有冇呢個雙邊引渡協議嘅、 嗯。 你經過布宜諾斯艾利斯， 你係咪拉佢先？ 你咪拉佢先。 點拉咧？ 即係慢慢真咪拉到咯，即係 夾啫。 OK， 呢個黎安友啊 ，Andrew Nathan 啊，咁佢就話咧，佢喺篇文章裏邊講，佢話咧呢個中國聰明地咧，從孟晚舟事件裏邊學會咗，就係呢啲嘢係可以機場裏邊咧係拘捕你嘅，即係嘅，咁係可以遞解你去引導去其他國家受審嘅。咁咧佢係擔心咧。即係經過咧，同中國有引渡安排嘅國家嘅時候，大家咧就要小心，佢自己都要小心， 嗯、 因為佢有批評過。咁、 哦、 呢樣嘢咧，其實就係牽動全世界啦、 嗯。 啊，而家唔係淨係針對美國啊，或者西方國家，係所有國家。 同埋變相會分咗做兩個陣營添，即係若果用你而家用引渡條例去有同中國大陸有聯繫嘅，於是變為咧 China side 或者 China camp。一個就是 non-China camp， 咁、 嗯、 你即係其實基本上即係想搞緊嘅就係二元對立，咁但係呢個對立即係最終所造成嘅撕裂啊，同埋你啲盟友啊，究竟你啲盟友有幾堅定咧？嗱呢一樣嘢就我就會覺得即係可能到時候又係會大勢超都唔頂喎、啊。 嗱、嗯，你經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係食兩家茶飯嘅， 係啊，你食兩家茶禮咁你點算啊？ 咁你可以應承你拉邊個美國佬，或者拉邊個加拿大佬，或者澳洲佬？甚至瑞士佬，點知咧？咁佢其他西方國家 向巴基斯坦施壓，即係援助佢啲嘢，佢可能係放翻你嘅喎。 咁誒，同時隨時可能會一早提出預警添。 你諗住去巴基斯坦冇事噶嘛？人哋參加示威好普通嘅嘢啊，講開個論壇鬧下你，可能唔記得咗啊！啊，點知去到有嘅，有料到嘅，原來你乜乜乜乜，我哋而家要拉你，戒你翻去香港。或者是不應該不是香港了，如果巴基斯坦呢就是中國 送回大陸的、 啊、送回去大陸 的, 大陸的 OK 那又會怎 樣呢、哦、那外交風波咯、 啊、為什麼會走這麼魯莽的一步呢、黃偉國我又覺得、啊、為什麼這麼不幸是走回同一個模式、嗯、同一個軌跡在1900年的時候、嗯1860年就洋務運動、 嗯 即係要要維新啦嚇，即係要 reformation，OK？、Okay? 咁、嗯、啊，到咗1900年，本來40年應該好進步啦，北洋南島都先進，不過打敗咗啫嘛。咁咪走翻倒退，就搞義和團啲咁嘅嘢。 喂，其實係唔係我哋為咗咁啊？我用一個比較政治或者比較歷史角度去睇慈禧太后同習近平兩個啦。咁嗱，當然。中學的教科書講慈禧太后，咁當然話佢係好固執啊，好、 嗯、 保守啊，或者甚至係左頭左勢唔俾改革嘅嗰樣嘢。咁但係你其實如果你仔細翻，你可能讀翻大學程度嘅歷史啊，其實慈禧早年或者後生嗰陣咧，其實係對於洋務啊，或者對於外國事務都唔係咁抗拒嘅。咁所以。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 起碼有影相，佢唔覺得攝咗佢個雲 啊嘛，睇又靚靚啦，咁仲有 佢影咗好多相嘅。 自強運動啊， 嗯、 又或者甚至係其實佢自強運動係學西方或者買西方嘅嘢啦。咁、 嗯、 同時間其實亦都係有所謂同治中興咧，係去到透過一個恢復翻小農經濟嗰個措施啊，去到將傳統嚟到維持。咁你其實你比較翻阿習近平本身啦，其實一開台嘅時候，其實佢嘅國政就唔係咁話㗎。即係一方面，習近平本身其實 即係唔好講佢個女習明就喺外國讀書啊， 美國， 又或者甚至係佢同美國之間有一啲即係相關嘅聯繫，因為所以講到就係話佢有個有美國有個男人，其實唔知係喺後生嗰陣，唔知同有咩即係好似養過佢定各樣嘢咁樣，咁大家興趣可以上網就一睇。咁但係好景不常啦，咁其實習近平。在他執政之後沒多久呢開始慢慢其實面對美國對他的壓力了。剛早晨之外看到一本書的其實都是在網絡上面都介紹就是其實你看到頭兩年特朗普和習好像很朋友嘛大家還記得一個場面的就是、特朗普不知道孫子就用普通話就跟習近平問好就搞到呢哇兩個如膠似漆應該沒問題的了樣但原來沒多久之後整個中美關係有一個很大的逆轉就是原來美國發現到不單止這麼多年以來、就是、中美之間、就是、對、就是、那個逆差越來越大、甚至其實那本書其實就是這個 Wall Street Journal 裡面的記者是透過深度訪談譬如說可能是美國的商界、外交界人員呢去寫了這本書的咁另一樣嘢，另一個發現就係、是，咦，原來美國商人喺中國做生意咧，其實係長久以嚟係受到一個結構性不公平待遇。其實我哋頭先節目都有講過，盜用科技其中一個例子嘅。咁唔好話美國商人諗住去中國做生意，希望得到一個公平或者一個叫做較為現代化嘅法制去保護大到頭來，冇啦，因為如果你的生意你是基本上直接跟國企競爭在那本書裡面其實都講了很多就是說很多所謂中國的私人企業其實根本就是國企、根本就是黨的生意黨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資助它、或者入股、各種各樣東西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有是借貸方面是向國企或者是央企是傾斜所謂傾斜意思呢是專門借給他不理他的 business 是成不成功有沒有錢賺你如果民企你借錢問銀行借錢 很難的 就很難很 L 難 跟著國企就做了一個中間人的第二 洞講完這節抽 得甚至阿波可以補充 其實基本上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剛才講開是、你中央銀行你借錢你其實基本上只是方便了國企就因為基本上大家都是屬於同一個的系統還有中間呢你做數嗰度咧相對容易，但如果你借俾民企咧，你唔由銀行借，你直接係由咧即係國企借出咧，國企形成咗一個高利貸嘅角色，可以咧就即係蠶食咗咧，即係民企嘅嗰啲嘅利潤咧嚟變為咧就係國企自己咧嘅收益，以及咧就再瓜分咗咧即係民企嘅各種努力，其實抵消咗民企嘅嗰個衝刺能力同埋生意擴展。咁但係呢一樣嘢完完全全都因為個黨國體制咧出現咗個基本問題，就係因為佢對乜嘢嘢都懷疑，佢對乜嘢都冇信心，佢亦都好唔中意咧，即係你有一股獨立於共產黨以外嘅勢力，而呢股勢力未必係擁有軍事，但係只要你有金錢。有獨立的金錢來源有獨立的賺錢能力的話對共產黨都是一個威脅因為他要資源統攝嘛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你在中國大陸你要做生意又好你搞什麼組織都好你都要打開肚皮歡迎共產黨進入去裡面成為一份子於是我們留意到有一個概念就是即係國內自己的學者都話咧，中國咧嘅民間組織咧，其實有所謂咩官民二重性咧，就係、是、根本完全唔會百分百係民營， 唔係民營， 你一定要係咧有一半官家，咁有一半官家可以用好多形式，就係、是、譬如好似我加兩個職位，我揾退休幹部。或者是现在当政的干部他们指派的一些亲属或者他们自己一些即所谓第三者做这些官僚的代理坐入去。于是呢我就跟你呢就有联系了所以国内的讲法就是就是说呢就是有关系呢就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呢就要有关系了。就是说你不出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完全因为我跟你有关系。你出事呢就因為你跟我沒有關係所以你出事、所以本身那種官民二重性足以令到呢我們不可以相信呢、就是、國內自己的民營企業真的百分百民營如果等於好像美國今天現在才如夢初醒說中國那些的親民機構呢其實呢是屬於政府事團 但其實根本從來你了解到他這個體質是一種這樣的政權的時候，他根本就完全不會放你獨立自主，就像禮拜堂都是一樣的嘛。有什麼三自愛國教會，為什麼那些神職人員不是由教會自己裡面內部提升和案立，一定要你由宗教事務局由你負責先，為什麼你不可以讓梵蒂岡插手去管自己中國天主教教會，一定要由中國共產黨，甚至我們大家都如果有同我熟悉西藏的都知道，喂，為什麼即係達賴同班禪轉世嗰陣時候，咁點解達賴十四世而家喺度講話？喂，我夠啦，我嚟緊我唔會有達賴十五世，共產黨咗出嚟講唔得，我幫你揾靈童，即係你話你絕育都唔得啊！我幫你生啊， 生劍，我同你去揾啊！ 係啦，你達賴十四世你自己自絕於人世，即係我共產黨唔批准。就是這樣 而已，有關大陸的經濟的發展和這個黨的關係，是黨是永遠不會離開你的。你看一本書呢，就叫做三四年前出的，叫做中國潰而不崩，潰而不崩，okay？ 何青年寫的，他的裡面就有詳細講，但儘管你可能不一定同意，但是香港人呢，我們接觸大陸多數都是沿海的省份和發了達的城市，全國是怎樣呢？我看何青年會清楚一點，有些香港人說那本書說得不夠準，okay？ 但是我說你會不會看，你沒辦法得虧全豹，中國之大，OK？ 咁你而家睇到沿海，個個都話中國唔差噶，哇，好好啊！啲人翻到去啊，你覺得喂，我哋去即係地過好好啊，生活幾好啊？ 上海山天地咯，正全部開 正啊！因為而家李克強出嚟講就話有六億人民 每個 月收入少於1000蚊人民幣，OK？佢話真係租都交唔到，呢個係咁慘嘅，所以要搞先至要搞地攤經濟啊！中國係好大嘅 ，OK？Anyway 就。本來這套呢就是黨委坐進來就大陸的人都習慣了，誰知道現在最近幾年坐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嘛，大公司 整 的整個黨委坐進來嘛，你又不夠膽踢他走，我不知道怎麼開會啊。 Anyway 啊，我們先看看，記住6809941 6809941就是我們轉數快的號碼，另外我們的 address 我們的地址寫下來了，咁啊地址同埋咧，我哋如果你寫支票嚟嘅時候，啊，你應該係抬頭寫啲乜嘢咧？咁仲有唔好忘記劉世良啊！劉世良啲節目真係好好聽啊！Patreon 係點樣？阿哥阿健嚇，城寨嘅 Patreon 就係呢個啦嚇，各位支持 OK？ 支持阿世良，支持城寨，都支持我 OK？ 支持停咗度先啊！手以及其他節目，我哋每個節目都有特色嘅。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鐵板一塊的，成就有很多種面孔，很多種 approach， 很多種角度，很多種不同的嘉賓，很多種不同的聲音，成就是為你而設的，所以你一定要看，看完之後還要 CLS Comment Like and Subscribe OK Share 我們的節目，在 Facebook 在 YouTube We count on you， 稍後 好